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建国路现代城西路到西大望路由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又又下雨喽，娱乐装牌来喽。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1, 2, 1, 2, 3, 4, 下雨喽，快收衣服啊！每次都喊这句，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对，你知道在每次一开场的时候，你这 hello 的时候，包括刚才下雨了，快收衣服了 啊！对，就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是在幕后拿着一个话筒慢慢走出来那种感觉。 难道不是想象一下我站在雨里面的那个场景吗？被淋成落汤鸡的样子，下雨了啊！其实呢。对于很多下班路上的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之处，因为刚突然一下这个雨就下大了。 对，这场大雨来的猝不及防，就感觉说最近这两天天气到底怎么了，是在晴空万里和瓢泼大雨之间尬切 尬切 就猝不及防。 好好好，希望你的心情现在也可以切换到一个虽然有雨但是却很轻松的模式，因为下班了，而且是一个星期五的下班的路上，希望大家的一路顺利啊！同时呢，我们的娱乐座王牌今天也为你准备了精美的雨中大餐，供你享用。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下雨了，又是到了星期五的此时此刻，我们开场送上的一首歌就来应个景吧。我不知道你现在所在的地点是不是像我们所在的建外大街一样，天空下着瓢泼大雨。 是，不管怎么样，大家不要打湿自己的心情了，今天是周五，难得的开心，是不是？ 嗯，好。我们就要在此时此刻在雨中和你一起找一些雨中的节奏，同时在下大雨的时候呢也可以共唱一首歌耶。哗啦啦啦啦， 对，陶喆找自己。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依然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你在公车 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 Yeah, 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等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找自己， 有人说没下雨啊，西直门没下雨啊， 是 这没下雨啊，就是北京太大了，紫竹桥没下雨啊， 对， 别急啊，着什么急啊？ 总之，现在一路上跑的大雨，现在此时此刻在建外大街的头顶上，迎接大家下班路。 如果你所在的地点没有下雨，你还不赶紧跑，赶紧往家跑。 溜之大吉。 甭管下不下雨，至少这首歌呢，可能每一次放送的时候，都会有人跟着一起大声的唱一唱啊，或者小声的跟着唱课。 说我 你是在对口型吗？ 对，因为到了周五了，就那种天生自带音效效果又出来了、就感觉想去，心已经早都飞出去了。 对，老说对放飞自我啊，或者是找到自我。找自己，来自于 David 陶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无论现在此时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大雨，或者说还是现在只是阴天多云而已、我们都希望呢这个雨天啊，或者这样的天气啊，在雨过之后呢，会有一个清凉的周末、 对，一定要保证驾驶安全。 这个世界杯今天我们早晨就去这个早安音乐秀做客啊。吼出那一嗓子的时候，就 Good Morning 的时候，那一嗓子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老朋友赶来相聚。 对 啊，就上班路上，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是不是还也听了我们早晨那一期啊？ 对，我刚看已经有很多朋友陆续来报道说，老白辛苦了，做客了一天节目。 早不哎，是个语气吗？不是，早晨是你们，晚上还是你们，一副嫌弃的样子。 是。 经过一个月的漫长又短暂的比拼，俄罗斯世界杯本周六周日就要迎来决赛、还有一个三四名的比赛呢，在。今天晚上呢，对吧，艾克？今天晚上有五六名的比赛， 是吗？不是说在明天晚上十点钟会有一场比赛吗？ 对，五六名。 啊？ 明天晚上十点是季军的争夺战啊，比利时和英格兰，我还是挺期待的。这场没有包袱和压力的比赛，能踢出怎样的一个比分啊？而在后天，也就是周日晚上稍晚一些时候，十一点多，法国和克罗地亚会有冠军的争夺。我们今天也不妨可以表示一下，你最看好哪支球队？ 法国和克罗地亚，对不对？ 这个不用说了，昨天我们其实已经就大家都站过队了。 对， 而且艾科其实在今天早晨也跟我们说过，说啊，那个法国队已经被克罗地亚队击败了。 记错了，其实那一场比赛是英格兰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 就限你吉言啊，好吧。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是说，在比利时和英格兰的这个季军的争夺战当中，你更看好哪支球队？你可以发来你的答案啊、加手机号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会选两位啊，参与我们今天最后一期的点球 PK 大战。 对，3.0的比分准备好了吗？就是我们今天也是最后一期这个点球大赛了，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周就开始进行百给百块了。 好，我们继续听歌，同样适合在晴天和雨天两种季节啊，两种天气听的歌，是一首法语歌。 N'importe qui, à sauf toi, je te dis n'importe quoi. Il suffisait de te parler pour t'apprivoiser. Aux Champs-Élysées, aux Champs-Élysées. Au soleil, sous la pluie, à midi ou à minuit,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x Champs-Élysées. Tu m'as dit, j'ai rendez-vous dans un sous-sol avec des fous qui vivent la guitare à la main du soir.Alors je t'ai accompagné, on a chanté, on a dansé, et on n'a même pas pensé à s'embrasser. Aux Champs-Élysées, aux Champs-Élysées, au soleil, sous la pluie, à midi ou à minuit,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x Champs-Élysées. 香榭丽舍大道在巴黎啊，这首歌是菊儿的歌啊，一首翻唱的歌，因为这首歌是很经典的歌了，很多人都翻唱过。 是，好像在雨过天晴的时候听到那种漫步在香榭丽舍大街就差一杯热红酒的感觉。 热红酒 是，就那种热红酒里面配那个什么肉桂啊， 对对，哎，听上去很不错，热红酒再配上这个烤油条。什么搭配？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我们来进行推荐的部分了，因为最近可能很多人都在聊说，哎，姜文的这个导演的这个《邪不压正》啊，今天终于是正式公映了。因为这个电影的导演是姜文，所以公映之前呢，当然也是备受影迷的期待哈。 对， 他自己呢也是接受了一些访谈，谈到了一些自己对于这个电影的理解哈。但是今天电影上映之后呢，初步评价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在豆瓣上面的今天早上的评分是8.2分，但是到了下午呢，评分就下降了， 7.9分，依然高出大部分的国产片，但是电影依然是很姜文啊。但是有不少的观众认为说剧情有点浮夸，而且导演的风格不顾剧情的逻辑，有的段落就显得有点尴尬。 我刚才还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一个音乐人的朋友对这个电影的评价，他刚看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影评是，他说整部片子看完依然像目视着一双空洞的双眼。 为什么是空洞的双眼？ 就是他形容，就是看这个电影，就是我一直看到的都是一双空洞的眼睛， 就是没有感情的眼睛，是不是？ 冷漠的，然后。当然这可能是他的个人观点啊， 对对对， 我们现在因为暂不能说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评价啊，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看。 我准备今天晚上买票去看，所以今天已经选定位置了， 所以我们的态度和观点的话就是要等到下周再为各位送上了，好吧。 对，另外呢，耗时6年投资7.5亿打造的东方魔幻大片阿修罗也在今天开始正式上映了。这部电影呢邀请了好莱坞的制作团队，而且引入了阿修罗王和6界的传说，就是要打造一个属于东方的魔幻宇宙。 其实好像这些年都有这些不少的影片都做类似的尝试，比如说《长城》还有《封神演义》等等，但是成功的比较少，失败的还是很多的。有朋友就觉得说，归根究底啊，没有一个经得起推敲的故事，只有用钱堆起来这种特效是没有作用的。 对，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阿修罗的导演张鹏先生此前在著名的电影《富春山居图》当中担任过动作指导，你懂了吗？那个电影啊， 《 富春山居图》。哎呀，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些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它是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此路平 叫人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岁月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很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滋味时而在飞，时而下坠，时而又如泪，动人电影自己体会，别心跳是谁？ 各一个让你心，一个让你醉。 那么感情，那赋予此累赘，有的很平淡，有的撕心裂肺。 答案来自杨坤加郭采洁。 所以说这两天的天气真的就是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蓝天白云晴空万里，但是又像谈恋爱一般的那种阴晴不定，是不是？ 嗯，重点可能比较相对比较像女生吧。 对，翻脸不认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这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 好了，有的时候女生的情绪是很难把控的。 嗯，但是我们可以准确的把握一下，就是想让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内容。比如说音乐方面，我们要推荐的是谭盾与中央民族乐团将会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一个卧虎藏龙音乐会。 谭盾呢，作为国际知名的音乐家，他的音乐向来都是比较先锋的。曾经我们知道是把水啊、石头啊，甚至纸的声音都变成音乐 啊。 而之前我看过他和谭维维在墨尔本的一次演出，是唱那个中国老腔 哦，对对对， 陕西的那个， 对对， 还挺有特点的。 是， 而且今 今天晚上这场音乐会上，谭盾将邀请观众用手机和民族乐团合作，一起完成一首叫做《风与鸟的密语》。 嗯，向来其实音乐家演出的时候都比较反感说，哎，手机突然去打扰哈，就是，手机突然就响什么的，他们会可能会觉得，哎，干扰自己的表演。 对。 但是这一次竟然是把手机变成了音乐会的一部分，也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啊。 另外呢，今天晚上在糖果 Live 还有一场致敬 Beyond 黄家驹25周年的纪念演唱会，真的爱你。 嗯，领衔的乐队叫630乐团，之所以是这个名字，是因为6月30号是黄家驹去世的日子，也是乐队成立的日子，也是，而且这个主唱呢，就是据说他的声音和黄家驹是颇有几分神似啊。 对，而且他们在现场也将诠释 Beyond 的歌曲，他们这支乐队也将诠释 Beyond 的歌曲作为乐队的使命。 所以我们也用一首歌来回忆一下 Beyond 的经典哈，这首歌不用再过多的介绍了，几乎在每个人的心里都可能会留下一些烙印。这是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 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好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一直生长在心里。 感受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还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来，刚才我们听到来自于 Beyond 的光辉岁月，我们也在这一段为大家做了一些小小推荐，至于大家最关注哪一场的演出或者是一些文娱的方面的项目呢，自己去看啊。 对， 当然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呢也接近了尾声，刚才也让大家就是在比利时和英格兰当中挑一队会获得季军的球队了。 对，比如说哎，你支持谁，法国还是英格兰还是 还是苏格兰， 比利时还是英格兰？好了，你看那是周六的球，我以为你说是周天。 周六，周六，周六，周六英格兰我相对支持一些，但是我总觉得比利时应该会相对实力来讲更强大一些啊。当然到了三四名可能也没有那么较劲了，就是看他们最后是不是能奉献一场精彩的攻势足球，这是我比较关注的。 不管怎么样，记得要编辑球队加手机号到白金 FM。 那一天阴霾，那天日晒。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啊，周末了哈，7月13号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大家好吗？嗯，不知道现在你们是不是这个走过下雨的街道哈？ 对，或者说现在正在张罗着今天晚上怎么吃饭呢？怎么安排这个饭局？是和家人度过呢，还是和朋友度过呢？ 嗯，难道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吃什么吗？ 就是同样重要。 哎，我觉得下雨天最适合的这个餐点啊，其实我们每一次都说是火锅，嗯，但是夏天吃火锅可能又会让人觉得有点 热。 对， 那怎么办？吃冰激凌吧。 可以吃那种冰火锅，冰激凌火锅。 对，总之还是离不开火锅，觉得。 哎，一说你看，人体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一说到火锅，立马听到我这个胃在 咕， 就跟我打招呼哈喽， 奇奇怪怪的声音出现了。 哎，对，那我们其实接下来要说的是我们送给大家一个礼物啊。嗯，就是我们精心为你们准备的一个星期五的大餐。 对，如果说大家现在正愁着准备吃什么的时候呢，现在可以关注一下白金 FM， 顺便回复一个关键词。 这和吃什么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你听我说完， 啊， 可能就看完之后就不再想吃了。 对，然后你是说这个意思啊？ 是。 哦，那也行。 因为就是能看到那个视频当中两个新手的呈现。 对啊，那就是其实就是送你们一个一只二哈，是不是？ 对对对，嗯，记得回复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是周末快乐，就可以收到我们俩的一个抖音视频。而且昨天我们玩这个视频还玩的不是很顺利。 对，其实也就是尝试一下啊。 嗯，新手上线请多关照。 嗯，也是用视频祝你们周末快乐。 想不想到巴黎铁塔看夕阳，或者是到纽约喝咖啡，虽然现在我没太多钱，但我相信有那么一天，让你快乐是我努力的终点，你一哭我的天开始黑，剩下每天的阳光每秒的笑存起来等着和你分享，爱有你我感觉满足，连赛车都是种幸福，把万一大脚踢开，我不骗你不惨，两人傻傻的深深的爱，上一秒分手下一秒就想念，喜欢在睡前喊你宝贝，藏好千万遍永远在手里面，让我甜甜的慢慢的给，爱有你我感觉满足，连赛车都是种幸福，把怀疑大脚踢开，我不骗你不惨，两人傻傻的深深的爱，爱上你我学会幽默感，安全感方向感，所有愿望我来担，只要你愿意真的相信我用心的一切，爱随时在你的身边， I really love you girl oh yeah， 爱有你我感觉始终幸福，把怀疑大脚踢开，我不骗你不惨，两人傻傻的深深的爱，爱有你我感觉满足，连赛车都是始终幸福，把怀疑大脚踢开，我不骗你不惨，两人傻傻的深深的爱。始终幸福，把怀疑大脚踢开，我不骗你不惨，两人傻傻的 真的爱。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啊。下班快乐，周末快乐。炎炎夏日，其实现在呢，很多人解暑的方式啊，其实从小到大基本上没怎么变过，吃冰棍喝冷饮，是吧？ 对。 最近呢，好像有一个网红冰淇淋走红了， 叫做椰子灰，而且在网上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网友就打卡尝鲜 啊。 这种冰淇淋是那种看起来黑黑的，吃起来黑黑的，吃完之后牙齿和舌头都是黑黑的。 嗨， 有人觉得说特别朋克。 这让我想起来那个威尼斯那个墨鱼面， 嗯， 也是吃完以后牙舌头全是黑的。 对，它那个口感尝起来好像不是很好。 对，但是这个冰淇淋为什么会这么黑呢？啊， 这个厂家在宣传的文案当中说，这种独特的颜色和口味是因为冰淇淋添加了一种全国首创的材料。 嗯，怎么感觉是广告词啊？就是什么椰子壳的灰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还打出一个什么活性炭的概念、 对，据说能够排毒养颜，还有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好处。 但是这是他们说的啊，咱先不管它。我觉得我的印象里面，就是黑色的食品呢，的确是相对啊有益健康，比如说，黑芝麻， 对， 黑豆、黑木耳，对不对？ 那添加了活性炭的这个网红椰子灰的冰激凌是否也有奇效呢？前两天我看到有消息说，由于健康因素啊，纽约卫生部门全面禁止添加活性炭的黑色食品，而且要求召回餐厅的活性炭的原材料。 所以到底是吃还不吃呢？你知道这个在医学当中活性炭确实是有排毒作用，但是在医院是怎么用的呢？ 怎么用的？ 主要是用在这个 药物中毒， 对啊，这个患者身上啊，就是然后因为它是一种吸附剂，然后呢可以从这个肠胃当中把那个毒素吸出来，也可以吸收药物， 就像吸铁石、像海绵一样的存在，是吧？所以呢，如果说真的添加了活性炭的话，那么这种冰激凌恐怕不是那种能够排毒养颜的效果，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可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 然后好像又有人采访着这个说有活性炭的这个冰激凌的生产商，厂家又说了，好，我们这个不是活性炭，那是植物炭黑，是一种食品添加剂。 你出来我们聊一聊。怎么啪啪打自己的脸呢？ 反正要么就是不宜食用，要么就是虚假宣传。所以我们在这儿提醒一下喜欢去追逐那些网红食品的各位好朋友们啊， 谨慎分辨，慎重消费啊。 OK， 转个场，听首歌。既然说到了冰激凌，我们就来听首冰激凌的歌。 只有冰激凌的烛光晚餐，来自 Karen 莫文蔚。 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一首歌了，但是这个编曲到现在听上去也依然并不过时，而且还挺好听的呢。 跑到哪里逛一逛，才没辜负我的细心打扮，买下那颗望已久中心里不装，灯火太灿烂，还是我成绩太美满，好想玩个疯狂，飞进阎王餐才换到这成就感。可是如果来个烛光晚餐，一个人怎吃得完？我知道这 真实庆祝一番，为了这个不平凡的夜晚，我怎么会没有打算？灯火太灿烂，还是我真的太美满，好想玩个疯狂，飞进烟火灿烂烟花缭乱的色彩，不用谁分享。 只有冰激凌的烛光晚餐，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啊，是他不太有名的歌。 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是周末快乐。 嗯， 然后我们会在视频当中呈现一只二哈送给你。 其实你不是二哈。但是我们起个名字叫二哈啊， 对， 你要回复周末快乐 就可以收到了。 嗯，刚才我们说到这首歌，莫文蔚的歌，它不是很有名的一首歌啊， 嗯， 因为它有太多的经典的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歌了。 对， 其实有些演员也是，有的时候呢，你可能看着脸熟，哎，但是你未必可以叫得出来他的名字。 是， 所以今天上午看到这个消息，还让人心里有点难受，因为这个已故的武术演员季春华，他的追悼会在杭州进行了，很多业内的好友都去送行。 嗯， 他是前天上午。因为癌症在杭州去世的，其实也就57岁。很多人听到季春华这个名字会觉得，哎，好陌生，谁啊？ 嗯， 但其实，在影视业呢，他是一位非常资深、无人不知的演员。 对，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厉害头衔，号称是中国最凶反派，可以说是一名这个反派专业户。 对，如果你还是想不起来他是谁，我告诉你，在电影《少林寺》里面，他演了大反派秃鹰， 嗯， 让人恨得牙痒痒。 对，那年季春华才21岁， 对， 同样是武术出身，而从这个角色开始，他开启了长达30年的反派生涯。 对，演了《连城诀》里面的这个薛刀老祖，还有《天龙八部》里那个段延庆，这个你记得吧？ 对对对，还有张艺谋导演那个电影《红高粱》当中那个土匪秃三炮。 对，这个可能你现在脑海当中已经有他的形象了，而至于他真实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其实也不能花太久的时间去聊他这个人，只是说啊，李连杰说过，说季春华啊，如果跟他这个对打的话，他是绝对不是他的对手的。对，真的， 就是 他是个反派嘛，演反派就会有一个必然的结局。 是，电影的反派就最终要被打死的，而怎么演好这场打戏，就要能体现出季春华的这个敬业精神。 哎，真的是， 在30多年以来，他的众多电影当中。死了无数次，但是每一次的死法都不同。 所以为了演好这些各种各样的死法，其实他还专门研究过这个怎么去演啊，力求说让导演满意，然后又能去发挥演技。所以说他演的坏人最后也是刻骨铭心的，让人觉得、嗯、 对。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为人据说很随和，而且很健谈，只不过呢，因为年轻的时候生病吃药的缘故，头发呀、还有眉毛都掉光了，所以看上去有点面相很凶。 嗯，其实今天说这个的内容呢，除了要尊敬一下这位这个演员之外呢，还是要说一下，就是了解他的演艺生涯，我们可能会更深入的了解一句话，就是没有小的角色，只有小的演员，是吧？ 虽然说这个反派都是配角，但是如果能把每一个配角都认真钻研透，甚至为了演戏专门去研究各种死法，我觉得这样的演员就是值得敬佩的大演员。 对，所以我们祝他一路走好啊！之前我们其实也看过一些文字，包括提到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站在第一排的， 对， 或者是站在舞台上享受掌声的。 对， 很多时候呢，可能终其一生也是个平凡的人，但是那又怎样呢？你只要留下自己的价值，让你爱的人为你鼓掌就好了。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种快乐喜悦，要感谢这小小虫给我机会，这是我初次尝到恋爱滋味，感觉好奇怪，好险伤害了谁，或许我在坏，把小虫摔下来去换你的爱，谢谢你心意，我会好好待你，保护着你，带你看天地，下次如果看见女孩子别再犹豫，你赶快跑到她外衣，让我表现自己， 来自于方大同的小小虫，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我们的对决马上开始了，这个点球大战呢叫接近尾声，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期了，从下周一开始世界杯也落下帷幕，而我们的节目也会恢复正常版本了， 就是白给100块了， 对， 所以钱也没有那么好拿了。 你干嘛要这么说啊， 就给大家抖个包袱、 你说的对，确实不好拿了。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王牌福利直白给100块，世界杯特辑，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期的点球对决。 嗯哼，所以呢，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要和大家公布一个小秘密。 你刚才干嘛要叫人家霍思燕的儿子？嗯哼，干嘛？ 嘿哈， 嘿哈，好， 他的弟弟出来了。 今天两位对决的选手分别是， 一位叫做 王先生。对吧， 哎，是我们老朋友了，每次都是在就很活跃的跟我们互动，但是每次我们好像都没有怎么去 Q 他一下。 不是，我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他经常跑出来答题， 对， 然后呢基本上没有答对过。 对，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 Holly 好，两位哈，有请。 Hello 二位，你们好。 喂，你好。 Holly 是吗？ Holly 你好。 对，哎，你好。 哎，王先生在吗？王先生 Hello, 老 爸。哎，这跟我们打招呼方式很类似啊。 对，他打招呼的方式跟他的发型一样。 哎呦， 头发是飞起来的啊。 对。 哎，两位，我们先聊个天啊。Holly,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从事金融工作。 金融。王先生呢？ 我是做网络科技的。 哦，网络科技的啊。哎。这个两位其实虽然职业不同啊，但是呢都是我们的忠实听友。 对 啊，但是对于球队的支持来讲的话呢，两位刚好不一样。 是， 比如说 Holly 他支持的是比利时队，对不 对？ 对， 王先生支持的是英格兰队。 嗯，都有什么理由吗？比如说 Holly 你觉得比利时会最后战胜英格兰获得季军，对不对？ 对，没错。 理由是 就是踢得比较好嘛。 啊，然后巧克力好吃。 就是巧克力这个梗再也过不去了。 然后好了，也不用说太多，没关系啊。王先生，你觉得英格兰会胜？为什么？ 因为在英格兰在那个年代的话，我不看他们 啊， 还是很厉害的。 哎，好好，没有听清楚说什么，谢谢啊。好。因为 王先生这边信号好像不太好。 没关系，我们赶紧开始对决吧。规则都了解，很简单的点球游戏。那我们还是先让女生来选择射门，然后呢，王先生来选择当门将，好不好？ 好， 好吗？两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听我倒计时，第一轮点球大战，英格兰对阵比利时，现在开始，3、2、1， 走。 哎，那个不是门将扑出去了，那个罚球的人怎么愣着了？ 浩林你在哪？ 哎，浩林 可能现在正在按下了暂停键。 我扑空了是吗？ 不是，浩林你知道是点球游戏怎么玩吗？ 我不太知道 啊。刚才问你知不知道，你说知道是知道什么？ 那这样吧，给你再说一遍，我们这个 3.0 版本刚好是我们最后一期嘛， 嗯， 就让我们这个参与者参与的更加尽兴一点。 对， 就是我们分为左中右三个方向。 对， 点球和守门员要同时喊出左中右任何一个方向。 对，你就想踢点球，你打算把这个球踢到哪个方向？是左边？ 好，我明白。 中间还是右边？然后呢，门将就是王先生，他要扑，他如果扑到左，你也踢的是左，这球就被扑住了。 嗯， 同样的方向，对，如果是不一样的方向，那这个球就进了，好吗？好嘞。 行，好，明白明白。 OK， 现在开始重新开始一下啊，三、二、一， 中。 哎呦， 扑住了。 哎， 是我扑住了。 对， 王先生，你喊的是什么方向？ 中啊！ 扑住了，扑住了，扑住了，扑住了！第一个球被扑住了，恭喜 ，Holly 啊！你要加油了啊！来准备啊，我们再来一个第二轮啊！三、二、一， 有， 这球进了， 进了， 进了。 王先生是 还要我重复一下吗？进了，进了，进了，进了，进了，进了，进了，进了。 有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好，一比一啊，一比一，现在最后一轮了，准备好了吗，两位？来， 准备好了。 三、二、一， 左， 怎么出现那个左呀？ 一个喊左，一个喊右，那这个球又进了，对不对啊？ 对， 好吧，那我们要恭喜一下我们的 Holly。 王先生是不是会觉得很遗憾呢？啊， 不遗憾，重在参与，关键是能跟你们说说话。 对，太好了，我们就喜欢这种只说话不拿钱的朋友。 但是我们今天还会给王先生发9.9块小红包一次鼓励，好吗？ 二位把二维码截图发来就好，好吗？ 好啦，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吧。 好的，谢谢，谢谢王先生， 谢 谢 Holly， 祝生活愉快，周末愉快，拜拜。 Raise my hands, watch me dance, everything's alright. Driving through, car on cruise, girls right by my side. Feeling free, come with me, it feels like. Driving in a car with a top down, singing, listen to the radio, the beat is speeding. I'm feeling good, having fun. Chilling on the beach where the sun is shining, hanging with my friends, living the good life. 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哎，我不知道刚才我们五点多钟的时候，就是我们建外大街这边哈，就下雨，差说是下雪，早点 突然换了个季节 啊，对对啊，下雨啊。然后我又不知道你们现在所行驶的路段或者正在走着的这个街道是不是也是下雨，或者说还是阴天啊？ 就是我们现在要给那个雨大雨装上这个 GPS， 我特别 问一下他去哪儿了。 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有个大屏，然后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地方，那不是那种交通的那个监控啊， 对对对， 就是可以看到每一个我们听友大家在路上你们在哪里 哦。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随时可以报告一下或者是跟我们聊个天啊。当然此时我们还有一道音乐题等着大家，你们可以参与一下。 对，因为到周五了嘛，所以我们今天选择这道音乐题也是比较小甜蜜一点的， 很简单， 对，就直接回答歌名就好了，好不好？ 太简单了，因为就15秒的前奏，但是我相信你们听得出来。 3、2、1， 哎，准备好了，先要想一下，准备好你的手机，回复到白杰 FM， 你得先添加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对，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准备好对话框了吗？准备，开始。 谢谢。 1、2、3， 3、2、1。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结束了。 对，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发送到白杰 FM， 不用加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其实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呢，瞬间就可以听得出来它是什么歌了。 是的，而且出自一部电影当中。提示到此为止了。 好，歌名等着你们发啊。你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有点像可惜不是你的那个调调，叫陪你一起老，来自品冠。 当爱不能同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无处申诉，谁不贪图那多一点的在乎，想要爱又吃不了苦，就别欺负，虽然结束也不要不甘不服，曾有过就要满足，要真的祝福，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记住你的好，却让痛苦敢翻搅，回忆在心里绕啊绕，我多么的想逃，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少了个依靠，伤心没人可以抱，眼泪擦都擦不掉，你知道，就要满足，要真的祝福， 要真的为他祝福， 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再也

今天还一个人觉得这首歌好听啊。 对 对， 很多朋友说，哎，刚才忘了关麦吗？好像似曾相识，有白洁的声音出现。 我确实是跟着唱了一下啊，就是很难得认真的唱一首歌，自己唱完以后，突然觉得自己的那个脸部啊，我有些。有点有点，对，就自己唱的时候觉得就是自己的脸都是那种 很挣扎 很惊悚的样子，对，希望我没吓着你们啊。在世界杯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的世界杯王牌嘉年华特别策划要告一段落了。其实在这个当中，我们分享了一些经典的比赛，我们玩了点球游戏，玩了猜字游戏，也组织了线下活动，然后呢早晚联动啊，这次的我们世界杯的特别的策划，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满意或者是喜欢。 对，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算是最后一次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 对， 因为再听这首歌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哎，说不定就是下周一啊。哎、 为什么 要 公布一下比分是不是？ 对啊 啊好吧，总之当世界杯落下帷幕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有些许失落，或者说有百转千回的情绪。想想看，再一次看到世界杯应该又是四年以后了，就是你会想说四年以后大家都在哪里， 对， 然后都会有什么发生什么样子的故事。 对，以前觉得四年很短，现在觉得一年都很长。 好了，我们不伤感啊，我们让大家来做个选择，接下来的音乐素描，你们更想听哪首歌的故事呢？是哈林庾澄庆的命中注定，还是李宗盛的爱的代价？请把歌名发过来吧。 记得关注白家 FM 杨军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发送告诉我们你想听的哪首歌曲。 我们按选择的数量比较多的，然后来选择播放的歌曲和讲的故事到底是哪首哦。 全球品味旗舰 SUV 东风标致5008周年庆典，五座七座同享特惠，购车享至高三年零利率，更携手4008享至高1.2万元置换补贴，力度空前，即刻启动，详询授权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为什么买机油省途虎养车？ 大品牌厂方授权，原厂直供。大品牌授权，原厂直供。途虎养车大品牌授权，每一瓶机油原厂直供。 正品机油在途虎，途虎养车。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荣威 RX 8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 八16.88至25.18万元。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未来3天本市多降雨天气，同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外出带上雨具。明天空气湿度大，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 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作曲大师谭盾为武侠大片创作的配乐深入人心，在影片《卧虎藏龙》《英雄》《夜宴》中，谭盾分别用大提琴、小提琴、钢琴塑造了3位不同性格的女主人公，而《复活》是谭盾武侠三部曲的续篇。7月27号，谭盾将亲自执棒北京交响乐团，与美杰三重奏的吕思清、秦立威还有孙颖迪3位演奏家一同，在国家大剧院演绎其武侠四部曲。详询66550000。敦煌研究院、腾讯 QQ 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共同发起敦煌古曲创新比赛，参赛者或以文献《敦煌念咏》为基础创作歌曲，或基于五幅有代表性的敦煌壁画进行器乐曲创作。敦煌壁画中的方响、五弦琵琶、竖箜篌等6种古乐器也将被复活。在今年9月于敦煌举行的敦煌盛典音乐会上，优秀参赛作品将伴随敦煌古乐器登台亮相。继续来关注，方大同继去年底推出第一套结合单曲《Catch a Dream》及童书的图文集《爱美梦游》儿童系列图画小说后，今年再接再厉推出了《爱美梦游》系列的3个故事《金砖的秘密》《拯救雪儿》《生命之树》，以3个故事的主题与背后寓意为灵感，创作了3首同名歌曲，集结成 EP， 并在今天上架。这张 EP 每首歌曲都以中英文双语呈现，歌词简洁易懂，除了让小朋友们听歌培养双语能力外，同时也借着歌曲让故事书更有生命力。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京南站指挥中心信息，今晚11点以后到达10列火车，到京旅客共计6187人，请出租车司机参考以上信息。另外，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队尾接近五方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别说我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音乐素描， 说实话我很反感兜售悲伤，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微信的公众账号，很多那种所谓的美文啊、情感啊、什么什么夜听日听的，反正总是会把一些悲伤的故事讲给人听，然后呢会赚到一些流量啊，然后很多似曾相识的，很多呢同病相怜的人啊，就会在下面留下自己的故事。但是我们总想拒绝兜售悲伤，但是我们愿意分享成长啊，因为不可能永远是在一个情绪里面去沉浮嘛。 对， 所以其实这首歌我觉得最好的地方是它告诉你，虽然你经历过那么多的伤痛，但是你还是学着往前走。 对，或者说我们在一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到有关于别人的故事。 经过选择，大家投票相对比较多的希望听到的是这一首歌，我们先来听故事吧。 接往不来他说， 记得有次和同学在凌晨一起打车回家，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遇到红灯，上边车道停着一个小伙子，可能是红灯等的时间太久了，他就掏出了烟点着，打开车窗开始抽。他的车里刚刚传来这首歌曲，很熟悉，但是当时一直想不起来什么歌名，就看着他手拄着一口一口的吸烟吐烟，盯着红灯，好像很有心事的样子，觉得这个场景简直就是这首歌的标配啊。 是因为唱走吧走吧等绿灯就可以走了 算是剧透吗？ 对，我们不兜售那个伤感啊，我们讲下一个故事。你看这个故事就和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在悲伤之后终要往前行啊。一个月瘦了20多斤，吃不下去饭，天天耳机里都会循环的播放这首歌，在公交车控制不住的，在公交车里面控制不住的撕心裂肺的哭过，然后呢在大街上走着走着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过，也在一个人在黑漆的房间里面默默地抽泣过，从排斥吃饭到逼着自己去吃饭，直到现在也能感觉到恶意了，我终于走出来了，我想一切可能都是最好的安排吧，感谢或者说要感恩现在，我希望一切都能够好好的。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宗盛爱的代价， 也把它送给世界杯所有已经离开的球队。 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有些人听这首歌的不适感，我决定适时加入，一起来唱这首歌。 你是弹幕般的存在是吗？适时的加入， 大家会在听你节目的时候说谁要你唱，听完你唱才难受的。要把这首歌送给在雨天啊，所有这个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以及这个很辛苦的去做代驾的朋友，爱的代驾。 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我觉得我这人有一毛病，就是比如说特别好的一首歌，肯定我相信肯定现在刚才就是有人会骂我， 对，为什么会戳中我的泪点， 好好的干嘛，什么代价，什么什么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大张伟有一句歌词，就是为了不哭大声笑 啊、 对， 哎，其实听完你唱之后我觉得比李宗盛更治愈了心情大好， 笑了是吗？ 对， 好吧啊，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主播私房歌。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主播私房歌， 今天的第一首主播私房歌来自于 DJ 艾科的推荐。 今天第一首和大家分享的歌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今天特别推荐给我的，名字叫做 Wasted。 他推荐的理由就是说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晚上的时候一个人聆听，因为它不会给你心里带来很多负担。 If you had eyes like golden crowns and diamonds in your fingertips, you'd waste it. If shining wisdom passed your lips and traveled to the ears of God, you'd waste it. And so I hate your overrated, most revered and celebrated, because you 错，有人说前奏特别像 Big Big World 啊，有点点，是因为这首歌曲可能名字听起来有一点点小灰色调，是叫做 Wasted， 来自 Brandy Colley，但是曲调听起来就是很曼妙，有种谈恋爱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很多英文歌最好的地方，因为你不太会在意它的很多词藻，只会在乎它的曲调够不够优美而已。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依然是来自我的推荐，曹方《城市稻草人》。我觉得说稻草人的存在不应该在田间吗？如果说在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这可能也就是一个符号，或者一个象征。我们听听看，这首是来自于曹方的《城市稻草人》，艾克推荐第二首歌。 青春 实在是忍不住了，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笑话。 对， 哎，算是笑话吗？其实也不 算， 没关系，没关系。 算一个生活常识的笑话， 也不能算是生活常识的笑话，因为实际上我们从小长大，可能真的见稻草人的机会太少了。如果你成长在城市里面的话，就是艾克刚才说，哎。那个稻草人是用来干嘛的来着？哦，对对对，稻草人就是在田野用来那个为了 猫啊狗， 对呀、啊，猫啊狗啊，老鼠啊，我从未听过稻草人的功能是为了吓退猫和狗。 后来才知道说，哦，稻草人的功能原来是为了吓走那些鸟类，去不让它 乌鸦呀之类的，反正要侵蚀田间的一些植物的一些。 对， 反正不是猫啊狗什么的。 总之呢、啊、城市稻草人的存在可能就是为了赶走 猫啊狗啊， 赶走大家心里的阴霾吧、 啊、 好吧、 啊、哎，这个还好还好。接下来时间不多，我们就赶紧抓紧时间推荐下面我来推荐的歌。今天我一共推荐三首，最后一首呢算是结束曲，不算是特别推荐，因为以前推荐过了。重点来推荐的两首都是跟足球有关的，先来从第一首开始，好不好？ 嗯， 因为马上呢就要进行世界杯的决赛了。刚才也有听友问我说，老白你怎么看这场比赛呢？我说，哎呀，真是要让我在法国和克罗地亚当中选一支最终会捧起大力神杯的球队，我可能更偏向的是克罗地亚队。 对， 因为我总觉得如果老是那么几支球队拿世界杯的话，其实有时候也挺没劲的， 好像没有， 为什么 可言哈， 就为什么就不能有新的球队能够拿到捧起大力神杯呢？ 对， 就是为什么不呢？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克罗地亚队是有机会的，至少他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赢下这场比赛。 嗯， 但是从实力上来讲的话，两队我觉得其实不相上下。 嗯， 法国队呢可能显得更年轻有力一些，但是呢克罗地亚队感觉这几位在欧洲的超级联赛踢球的球员呢，我觉得他们可能相对更有经验，尤其是这个神奇四侠。对吧？ 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这个、 莫德里奇啊、嗯，是吧？ 还有谁？ 还有小猪佩奇， 再次出现的一个 C 位人物小猪佩奇。 对对对对对啊！ 总之，我觉得今天早上你说那个还挺中肯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 C 罗呀、梅西啊，其实一支球队不能够只仰仗一位人物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整支队伍的实力，对不对？嗯、 所以我要送上的今天的第一首推荐曲目呢，就是一首克罗地亚语演唱的歌曲哈、啊。我觉得很好听，是一首舞曲。一句听不懂，对不对？但是好像从音乐的这个 氛围 来讲，特别像那种老的香港那种歌，你们觉得吗？ 是，至少要就是 那种舞曲 一起摇摆一下的感觉。 对对对啊，如果你们可以听音识曲可以辨别一下，如果找不到没关系，我们会有歌单曝出啊。好，这首克罗地亚语的歌曲送给克罗地亚队，希望他们也能够在决赛里面好好踢， 加油。 对，当然对于法国球迷来说的话，肯定会说，哎呀，老白你不能偏心啊，你不支持法国队， 我们心里该有意见了。 不，刚一开场的时候不是放了法国的一首相送吗？ 嗯，没关系，我有一首歌是特别送给这些支持法国队的朋友们的， 嗯， 是吧？咱们得客观，是吧？这首歌是我对于法国队来说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歌曲，当时在98年世界杯的时候，在赛场上无数次响起的歌，但是那一版我可能找不到了，我只能找到现在的这一版，我觉得还不错的， 嗯， 这首叫做Alela France。喜欢法国队的人一定会对这首歌有印象。有时候脑海当中会有一些类似动漫的那场景的一些幼稚的想象， 对， 比如说刚才在那首克罗地亚语的歌曲当中，我就会想象神奇四侠然后排成一排在唱那首歌，什么莫德里奇之类的排成一排在雨中狂吼，然后这首歌我会想象又是一个在巴黎铁塔下，然后呢大吉鲁啊还有像这个姆巴佩什么， 嗯， 然后拿着麦然后再唱这首阿雷亚不让有很奇怪的画面啊！ 对， 当然， 有很多朋友都会支持不同的球队了。 对对对对，嗯，不行，接不住就不用硬接。 你这段超尬的， 没关系，我就问问你，反正你也是最后在不了解足球，我们从来不怪一个女生不懂足球，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特别喜欢你这种神奇又尴尬的预测，你就说吧。 不是，今天早上已经预测过了吗？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会 会战胜法国。我替法国队谢谢你啊！ 哎呀，好难过啊，法国队球迷，真的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一切就要在星期天的晚上见分晓，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嗯，有很多朋友说伪球迷怎么办？伪球迷放心了，今天还有一天的时间，明天才，明天和后天两天才是决赛的时间。 对，世界杯的意义绝不是要去区分什么真球迷、伪球迷、路人球迷啊， 嗯， 而是提供一个以足球为基准，然后呢，让全世界狂欢的这样一个派对。 对， 所以当足球、当世界杯的大幕马上就要落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的生活也要重新回到正常的、没有足球的轨迹了。 嗯，明天的事交给明天去做，今夜就留给今晚吧。嗯， 刚好也碰上这样的一个周末，在18:55:58的时候，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的娱乐总排。 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如果碰到路面湿滑或者下雨的情况，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再见。